资治通鉴卷第223，唐纪39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，广德元年秋七月壬寅，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，仁子赦天下，改元。诸将讨使朝议者进官阶，加爵邑有赐，册回纥可汗为协多登密师和巨鹿英译建功皮切可汗，克敦为梭莫光亲利华皮切克敦，左右沙以下皆加封赏。庚辰，杨婉上贡举条目，秀才问经义20条，对策5道。国子监举人领博士见于祭酒，祭酒是通者升之于省，如乡贡法。明法为刑部考试，或以为明经进士，行之已久，不可拒改。事虽不行，使者视之。以仆固畅为朔方行营节度使。吐蕃入大镇关，现兰、阔、和、善、陶、民、秦、成、魏等州，进取河西陇右之地。唐自武德以来，开拓边境，地连西域，皆至都督、府、州、县，开元中至朔方、陇右、河西、安西、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，遂发山东丁壮为庶族，曾伯为军资，开屯田，供丘粮，设监牧，畜马牛，军长数罗，万里相望。及安禄山反，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，谓之行营，所留兵单弱，胡虏稍蚕食之。数年间，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，自凤翔以西、滨州以北，皆为左任矣。初，仆固怀恩受诏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，河东节度使辛云经以可汗乃怀恩婿，恐其合谋袭军府，必成自守，亦不靠师。即使朝议既平，召怀恩送可汗出塞，往来过太原，云经亦必成，不与相闻。怀恩怒，具表其状，不报。怀恩将朔方兵数万屯汾州，使其子御史大夫畅将万人屯榆次，皮将李光义等屯祁县，李怀光等屯晋州，张维岳等屯沁州。怀光本渤海漠河也，姓儒，为朔方将，以公赐姓。终使骆凤仙至太原，云经后劫之，谓言怀恩与回纥联谋，反状已露。凤仙还，过怀恩。怀恩与隐于母前，母硕让凤仙曰：“汝与吾儿约为兄弟，今又亲云经，何两面也？”酒酣，怀恩起舞，凤仙赠以缠头彩，怀恩欲酬之，曰：“来日端午，当更乐饮一日。”凤仙故请行，怀恩逆其马。凤仙谓左右曰：“朝来责我，又逆我马， 将杀我也。夜于原而走。怀恩惊，俱以骑马追还之。八月癸未，奉先至长安，奏怀恩谋反。怀恩亦具奏其状，请诸云经奉先，上两无所问，幽诏何解之。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，一门死亡事者46人，女嫁绝育，睡欲回纥，再收两京，平定河南北，功无与比，而为人构陷，愤怨殊深，上书自送以为：臣昨奉诏送可汗归国，清洁家资，必之上道。行至山北，云经奉先必成不出支营，仍令前行窃道，回纥怨怒，急欲纵兵，臣力为弥逢，方得出塞。云经奉先恐臣先有奏论，遂复妄称设备，与李抱玉共相组织，臣敬而思之，其罪有六。昔铜锣叛乱，臣为先帝扫清河区一也。臣南宾为铜锣所虏，得见王归，臣斩之以令重视二也。臣有二女远嫁外夷，为国和亲，荡平寇敌三也。臣与南唱不顾死亡，为国效命四也。河北心腹节度使皆握强兵，臣辅随以安反侧五也。臣睡欲回纥，使赴极难，天下既平，送之归国六也。臣既负六罪，成何万诸，唯当吞恨九泉，衔冤千古，复何素哉。臣受恩深重，夙夜思奉天言，但以来天受诛，朝廷不是其罪，诸道节度谁不一惧。近闻召追数人，尽皆不至，实为中官谗口，须受陛下诸疑，岂为群臣不忠，正为回邪在侧。且臣前后所奏落奉先，此情非不直实，陛下竟无处置，宠任弥深，皆由同类必周，蒙必圣听。且闻四方遣人奏事，陛下皆云与票骑一之，曾不为宰相可否，或羁留数月不还，远近一家遗祖。如臣朔方将士，功效最高，为先帝忠兴主人，乃陛下蒙臣故立，曾不别加优奖，反信谗疾之词。子仪先已被猜，臣今又遭诋毁，公藏鸟尽，信非虚言。陛下信其狡污，何书指鹿为马，倘不纳于肯，且贵因循，臣实不敢保家，陛下岂能安国。忠信力行，为陛下图之。臣欲公然入朝，恐将士留举，今托寻进将，与彼谦言，岂陛下特遣一介至绛州问臣，臣即与之同发。九月壬戌，上遣裴遵庆以怀恩谕旨，且查其去就。怀恩见遵庆，抱其足，豪气诉冤。 尊庆魏延圣恩优厚，讽令入朝。怀恩许诺，副将范志成以为不可，曰：公信其甘言，入则为来殿，不复还矣。明日，怀恩见尊庆，以拒死为辞，请令义子入朝。志成又以为不可，尊庆乃还。御史大夫王毅使回纥还，怀恩先与可汗往来，恐亦泄其事，遂留之。吐蕃之入寇也，边将告急，成员镇皆不以闻。冬十月，吐蕃寇荆州，刺史高辉以成降之，遂为之向导，引吐蕃深入，过滨州，上使闻之。辛未，寇奉天武功，京师震骇，诏以雍王阔为关内元帅，郭子仪为副元帅，出镇咸阳以御之。子仪闲废日久，不屈离散，致仕赵牧，得二十骑而行。至咸阳，吐蕃帅突遇浑党项低枪二十余万众，弥漫数十里，已自司竹园渡渭，巡山而东。子仪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，请一兵，成员镇恶之，竟不召见。癸酉，渭北行营兵马使吕越将将精卒二千，破吐蕃于周至之西，已害吐蕃寇周至。越将复与力战，兵进为鲁所擒。上方制兵，而吐蕃已渡汴桥，仓促不知所为。丙子，出幸陕州，官吏藏窜，六军逃散。郭子仪闻之，俱自咸阳归长安。毕至，车驾已去，上才出院门渡潺水。舍生将王献忠拥四百骑叛还长安，携封王弘等十王西迎吐蕃，遇子仪于开远门内，子仪斥之。献忠下马谓子仪曰：今主上东迁，社稷无主，令公身为元帅，费力在一言耳。子仪未应。弘越次言曰：公何不言？子仪则让之，以兵援宋行在。丁丑，车驾至化州，官吏奔散，无复公拟。护从将士不免洞内，会官军荣使于朝恩将神策军自闪来迎，上乃幸朝恩迎。封王弘献上于潼关，上不知责，退至墓中，有不逊语，群臣奏议诛之，乃赐死。戊寅，吐蕃入长安。高辉与吐蕃大将马崇英等立故宾王首里之孙程弘为帝，改元至百官，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峰等为相。吐蕃飘掠府库势力，焚驴舍，长安中萧然一空。苗晋清病卧家，遣人鱼入，破邪之。晋清闭口不言，鲁不敢杀。于是六军散者所在飘掠， 市民避乱，皆入山谷。心巳，上至陕，百官稍有志者。郭子仪引三十骑，自玉宿川巡山而东，谓王延昌曰：“六军将士逃溃者多在商州，今速往收之，并发五关防兵。数日间，北出蓝田以向长安，吐蕃必遁。过蓝田，豫元帅都虞后臧熙让、凤翔节度使高升得兵近千人。子仪与延昌谋曰：溃兵至商州，官吏必逃匿而人乱，使延昌自直境入商州抚育之，诸将方纵兵暴掠。闻子仪至，皆大喜听命。子仪恐吐蕃必胜于刘军期盘，三日乃行，必至商州行收兵，并五关防兵和四千人，军士稍阵。子仪乃弃御将士以供血国耻，取长安，皆感激受约束。子仪请太子宾客第五骑为粮料使及军食，上赐子仪诏，恐吐蕃东出潼关，征子仪亦行在。子仪表称：“臣不收京城，无以见陛下。若出兵蓝田，鲁必不敢东向。”上许之。敷衍节度判官段秀实遂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，孝德即日大举，南驱京畿，与蒲陕商化合势进击。吐蕃既立广武王成洪，欲掠城中侍女百宫，整众归国。子仪使左羽林大将军长孙权绪将二百骑出蓝田关鲁市，领第五骑设京兆尹，与之协行。又令保应军使张之杰将兵继之。权绪至韩公堆，昼则击鼓张旗帜，夜则多燃火以遗吐蕃。前光禄卿殷仲卿聚众近千人保蓝田，与权绪相表里，率二百余骑直渡澶水。吐蕃惧，百姓又待之曰：“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，不知其数至矣。”鲁以为然，稍稍引军去。权绪又使射生将王府入成阴，劫少年数百，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，吐蕃惶骇，更寅西众遁去。高辉闻之，率麾下三百余骑东走，至潼关，守将李日月擒而杀之。人臣诏以元载判元帅行军司马，以第五骑为京兆尹。癸巳，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。甲午，子仪发商州。己亥，以余朝恩部将黄甫温为陕州刺史，周志光为化州刺史。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，人谓之甚于李辅国。诸将有大功者，元振皆忌及欲害之。吐蕃入寇，元振不以实奏，至上狼狈出幸。 上发诏征诸道兵，李光弼等皆寄原镇居中，莫有志者，中外嫌切齿而莫敢发言。太常博士柳抗上书以为，卷容犯官杜龙不血刃而入京师，结功为焚陵寝，武士无一人力战者，此将帅叛陛下也。陛下疏员工委进席，日引月长已成大祸，群臣在庭无一人犯言回律者，此公卿叛陛下也。陛下使出都，百姓恬然，夺府库想杀戮，此三府叛陛下也。自十月朔召诸道兵近四十日，无支轮入关，此四方叛陛下也。内外离叛，陛下以今日之事为安也威也，若以为威，岂得高枕？不为天下讨罪人乎？臣闻良医疗疾，当病饮药，药不当病，犹无益也。陛下是今日之病，何由至此乎？必欲存宗庙社稷，独斩元镇守，持告天下，西出内史立诸州，持神策兵赴大臣，然后削尊号，下诏引咎曰：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，以及幕事悉赴朝廷，若以朕恶不圈，则帝王大器敢防圣贤，其听天下所往，如此而兵不至，人不敢，天下不服，臣请何门寸斩以谢陛下。上以元镇常有保护功，十一月辛丑，削元镇官爵，放归田里。王府自称京兆尹，聚众二千余人，属至官署，报横长安中。人吟郭子仪至澶水西，府按兵不出，或谓子仪城不可入，子仪不听，引三十骑徐进，使人传呼赵府，府失据，出营拜服，子仪斩之，骑兵尽散。白孝德与宾宁节度使张运齐将兵屯蓟县，子仪召之入城，京畿遂安。宦官广州士伯使吕太医发兵作乱，节度使张修弃城奔端州，太医纵兵焚掠，官军讨平之。吐蕃还至凤翔，节度使孙志直必城据守，吐蕃围之数日。镇西节度使马林闻车驾幸闪，将经济千余自河西入赴难，转斗至凤翔，指吐蕃围城，林率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，不解甲，被城出战，单骑先士卒奋击，伏斩千骑而归。明日鲁父逼城请战，临开玄门以待之，鲁隐退曰：此将军不惜死，宜避之。遂去，居于元会城卫之地。十二月丁亥，车驾发陕州，左丞颜真卿请上先谒灵庙，然后还宫，元载不从， 真卿怒曰：“朝廷岂堪相公再坏也？”再由是贤之。甲午，上至长安，郭子仪率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澶水东，伏地待罪。上烙之曰：“用卿不早，故急于此。”以于朝恩为天下官军荣宣慰处置使，总进兵，权宠无比，驻城于盂县及中卫桥，屯兵已被吐蕃。以骆凤仙为户县驻城使，遂降其兵。以为以苗进卿为太保，裴尊庆为太子少傅，并罢政事。以宗正卿李宪为黄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尊庆既去，原在权益盛，以获结内侍董秀，使主书卓英倩遣与来往，上意所属，再必先知之。诚意叹微，言无不合，上意是亦爱之。英倩荆州人也。吐蕃既去，广武王成宏逃匿曹野，上赦不诛，丙申放之于化州。程元振既得罪，归三原，闻上桓公，亦复人服，私入长安，复归任用。京兆府秦之以闻。吐蕃县松为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，西川节度使高士不能救，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。二年春正月壬寅，敕称程元振便服前行，将徒不轨，长留真州。上念元振之功，寻复令于江陵安置。癸卯，和剑南东西川为一道，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。丙午，前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宣慰朔方行营，上之在陕也。颜真卿请奉诏召仆固怀恩，上不许。至是，上命真卿说谕怀恩入朝，对曰：“陛下在陕，臣王以忠义责之，使之赴难，彼犹有可来之理。今陛下桓公，彼进不成秦王，退不能示众，召之庸肯至乎？且言怀恩反者，读新云经、骆凤仙、李抱玉、于朝恩四人耳，自于群臣皆言其往。陛下不若以郭子仪代怀恩，可不战而服也。”使汾州别驾李抱真、抱玉之从父弟也，知怀恩有异志，脱身归京师。上方以怀恩为忧，召见抱真问计，对曰：“此不足忧也。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，怀恩欺其众云郭子仪以为于朝恩所杀，众信之，故为其用耳。陛下常以子仪领朔方，彼皆不召而来耳。”上然之。贾寅，李仪使杜洪见奏：“自今四元秋、方秋，请以太祖配，其古以高祖配， 大禹以太宗配，明堂以肃宗配，从之。乙卯，立雍王阔为皇太子。吐蕃之入长安也，诸君王族及乡区无赖子弟相聚为道。吐蕃既去，由篡服南山子午等五谷，所在为患。丁巳，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谷防御使，以讨之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明所管曰天雄军，从之。仆固怀恩己不为朝廷所用，遂与河东都将李杰成前谋取太原，辛云经决之，杀杰成，城城设备。怀恩使其子畅将兵攻之，云经出与战，畅大败而还，遂引兵为榆次。上谓郭子仪曰：“怀恩父子赴阵时深，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汉之望雨，公未阵，阵府河东，坟上之事必不为变。”戊午，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等使。怀恩将士闻之，皆曰：“吾辈从怀恩为不义，何面目见汾阳王？”癸亥，以刘晏为太子宾客，李宪为詹事，并罢政事。晏作与程元振交通，元振获罪，现有功焉，由是为宦官所及，故与晏皆罢。以右散骑常侍王进为黄门侍郎，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丁卯，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。二月，子仪至河中，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，将贪足暴，为一府患。子仪斩十四人，杖三十人，府中遂安。癸酉，上朝献太清宫，甲戌，享太庙。乙亥，赐昊天上帝于元丘。仆固畅为榆次，寻榆不拔。遣使即发祁县兵，李光义进与之，士卒未食，行不能前。石将白玉交辉以鸣笛射其后者，军士曰：“将军何乃射人？”玉曰：“今从人反，终不免死，死一也，射之何伤？”至于次，畅择其迟。胡人曰：“我乘马，乃汉族不行耳。”畅垂汉族，族皆怨怒，曰：“节度使党胡人。”其夕，交辉白玉率众攻畅，杀之。仆固怀恩闻之，入告其母。母曰：“吾欲汝勿反，国家待汝不薄，今众心既变，祸必及我，将如之何？”怀恩不对，再拜而出。母提刀逐之曰：“吾为国家杀此贼，取其心以谢三军。”怀恩即走，得免，遂与麾下三百渡河北走。时朔方将浑世之守灵州，怀恩袭至，云全军归阵。 视之曰：“不然，此必重愧矣。”将拒之。其生张韶曰：“彼或幡然改图，以众归朕，何可不纳也？”视之疑未决。怀恩行素，先后者而至，视之不得已纳之。张韶以其谋告怀恩，怀恩以韶为剑，杀视之而收其军，使韶主之。继而曰：“视之旧也，彼尚复之，安有忠于我哉？”他日以示杖之，折其颈，至于弥额城而死。都虞后张维岳在沁州，闻怀恩去，盛传至汾州，抚定其众，杀焦辉、白玉而窃其功，以告郭子仪。子仪使牙关卢亮至汾州，维岳陆亮使石其言。子仪奏维岳杀唱，撰首意阙，群臣入贺，上惨然不悦，曰：“朕信不及人，至勋臣颠越，身用为愧，又何贺焉？”命撵怀恩母至长安，几代忧后，月余以寿终，以礼葬之，功臣皆感叹。戊寅，郭子仪如汾州，怀恩之众悉归之，咸鼓舞涕泣，喜其来而悲其晚也。子仪之卢亮之诈，杖杀之，上以李抱真言有宴，遣殿中少见。上之姓闪也，李光弼竟千言不至，上恐遂成嫌隙，其母在河中，朔遣中使存问之，吐蕃退，除光弼东都留守以查其去就。光弼辞以救江淮粮运，引兵归徐州。上迎其母至长安，后加攻击，使其弟光进掌禁兵，欲之加厚，戊子赦天下。自丧乱以来，汴水阴沸，漕运者自江汉抵梁阳，淤险劳费。三月己酉，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，亦开汴水。庚戌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结附议，听汴仪行弊以闻。时兵火之后，中外坚实，关中米斗千钱，百姓弱碎以己进军，公除无坚实之机。晏乃疏浚汴水，为袁在书巨臣漕运利弊，令中外相应。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担以己关中，唐氏推漕运之能者，推晏为首，后来者皆尊其法度云。甲子，圣王齐薨，党相寇同州，郭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李国臣击之，曰：“鲁得见则出略，官军至则逃入山。”以使雷师居前以诱之，静寂居后以复之。国臣与战于邓城北，大破之，斩首捕虏千余人。下五月癸丑，出行五纪历。 庚申，礼部侍郎杨婉奏岁贡孝悌立田无实状，及童子科皆侥幸，悉罢之。郭子仪以安史西据洛阳，故诸道至节度使以治其要冲，今大道已平，而所在聚兵好度百姓，表请罢之，仍自河中为使。六月，敕罢河中节度及要德军，子仪复请罢关内副元帅，不许。仆固怀恩至灵武，收合散亡，其众复振，上后府其家。癸未，下诏昌齐，勋劳著于地势，及于天下，一系之端起自群小，察其身中本无他志，君臣之意情实如初，但以河北济平朔方已有所属，以解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等使，其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如故，但当意却，更勿有疑。怀恩竟不从。秋七月庚子，税天下青苗钱以及百官俸。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临淮武穆王李光弼治军严整，只顾号令，诸将莫敢仰视，谋定而后战，能以少制众，与郭子仪齐名。即在徐州，拥兵不朝，诸将田神功等不复禀位。光弼愧恨成疾，即有薨。八月丙寅，以王进代光弼都统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行营。郭子仪至河中入朝，会泾原奏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入寇，京师震骇，赵子仪率诸将出阵奉天，上召问方略，对曰：“怀恩无能为也。”上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怀恩勇而少恩，事心不复，所以能入寇者，引思归之事耳。怀恩本臣偏疲，其麾下皆臣不屈，彼不忍以锋刃相向，以此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辛巳，子仪发复奉天。甲午，加王进东都留守。河中尹兼节度副使崔宇发镇兵西域吐蕃，违法不依。九月丙申，镇兵作乱，掠官府及居民，中西乃定。丙午，加河东节度使辛云经同平章事。辛亥，以郭子仪冲北道宾宁、泾原、河西以来通河吐蕃使，以陈政择路节度使李抱玉冲南道通河吐蕃使。子仪闻吐蕃比滨州，贾银遣其子朔方兵马使西将兵万人救之。几位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，拔当狗城。关中重黄淋雨，米斗千余钱。仆固怀恩前军至一路，郭子仪使右兵马使李国臣将兵 为郭熙后继。宾宁节度使白孝德拜吐蕃于一路。冬十月，怀恩引回纥吐蕃至滨州，白孝德、郭熙必成据守。庚午，严武把吐蕃延川城。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，京师戒严，诸将请战，郭子仪不许，曰：“鲁深入吴地，立于速战，吾坚壁以待之，彼以吴为妾，必不戒，乃可破也。若拒战而不利，则众心离矣，敢言战者斩。”辛未夜，子仪出阵于乾陵之南，人身未明，鲁众大至，鲁时以子仪为吾辈，欲袭之，忽见大军，惊愕，遂不战而退。子仪使皮将李怀光等将5000骑追鲁，至麻亭而还。鲁至滨州，丁丑攻之不克，已有鲁射精而遁。怀恩之南寇也，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5000，为监军博文达曰：“河西锐卒尽于此矣，君将之以攻灵武，则怀恩有反顾之虑，此亦就京师之一奇也。”文达遂将众及崔沙堡、灵武县皆下之，进攻灵州。怀恩闻之，自永寿俱归，使番魂2000骑夜袭文达，大破之，士卒死者殆半。文达将余众归凉州，哭而入。志烈迎之曰：“此行有安京师之功，卒死何伤？”士卒怨其言，未几，吐蕃为凉州，士卒不为用。志烈奔甘州，为沙陀所杀。沙陀姓朱爷，世居沙陀契，因以为名。11月丁未，郭子仪自行营入朝，郭熙在滨州，纵士卒为报。节度使白孝德唤之，以子仪故不敢言。荆州刺史段秀实自请补都虞后，孝德从之。既属一月，徙军士17人入室取酒，以任赐酒翁，坏酿器。秀实列卒取17人首住槊上，执室门。昔一营大造，进甲。孝德震恐，召秀实曰：“奈何？”秀实曰：“无伤也，秦王解之。”孝德使数十人从行，秀实尽辞去，选老婢者一人，持马至西门下。甲者出，秀实笑且入，曰：“杀一老卒，何甲也？吾待无头来矣。”甲者恶，因欲曰：“常侍父若属耶？副元帅父若属耶？奈何欲以乱拜郭氏？”西出，秀实让之曰：“副元帅熏色天地，当念始终。今常侍自足为报，行且治乱，乱则罪及副元帅，乱由常侍出， 然则郭氏功名其存者几何？言未毕，喜再拜曰：公幸教昔已到，恩甚大，敢不从命。故斥左右皆解甲散还火舞中，敢华者死。秀时因留宿军中，喜通西不解衣，解后足击拓未秀时，但俱至孝德所谢不能，请改。滨州由是无患。五谷防御使薛景先讨南山群盗，连月不克，上命李抱玉讨之。贼帅高玉最强，抱玉遣兵马使李重克将400骑自扬州入，袭之于陶国川，大破之，欲走城固。更深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秦玉献之，余道皆平。12月乙丑，加郭子仪尚书令。子仪以为自太宗为此官，累圣不复制，尽皇太子异常为之，非微臣所宜当，故辞不受，还镇河中。是岁户部奏，户290余万，口1690余万，上遣于田王胜还国，胜故请留宿卫，以国授其地要，上许之。加胜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武都王。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，改元赦天下。戊申，加陈政择路节度使李抱玉奉祥陇右节度使，以其从弟殿中少监鲍真为择路节度副使。鲍真以山东有变，上党为兵冲，而慌乱之余，土瘠民困，无以善君，乃吉民每三丁选一壮者，免其租窑及公使，使农系习社，遂募都市，行其赏罚。第三年得精兵20000，即不费临己，府库充实，遂雄视山东。由是天下称择路步兵为诸道罪。二月戊寅，党项寇富平，焚定陵殿。庚辰，夷王遂薨。三月壬辰朔，命左仆射裴冕、右仆射郭英义等文武之臣13人于集贤殿待制。左拾遗洛阳独孤集上书曰：陛下赵冕等待制已被询问，此武帝之圣德也，请者陛下虽容其职而不露其言，有容下之名，无听见之实。遂使见者稍稍浅口饱食，相招为陆氏，此忠耿之人所以窃叹，而臣亦耻之。今失兴不息10年矣，人之生产空于柱轴，拥兵者地管更皆末，奴婢厌酒肉，而贫人雷恶就义，波夫脊髓，长安城中白昼垂飘，力不敢竭，官乱直废，将灰足暴，百魁灰蜡如废州分麻，民不敢诉于有司，有司不敢闻于陛下， 如独隐痛，穷而无告。陛下不以此时思所以救之之术，臣实惧焉。今天下为朔方陇西，有吐蕃仆固之余，宾经凤翔之兵足以当之矣。自此而往，东济海，南至番禺，西进巴蜀，无蜀窃之道而兵不为解，倾天下之祸，结天下之谷，以己不用之君，臣不知其故。假令居安思危，自可扼要害之地，必至屯御，悉修其余，以梁楚非惧之资，充皮人共赴，遂可减国租之半。陛下岂可迟疑于改作，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？尚不能用。丙午，以李抱玉同平章事，枕凤翔如故。庚戌，吐蕃遣使请和，召元载、杜鸿渐欲盟于兴唐寺。上问郭子仪，吐蕃请盟何如？对曰：吐蕃立我不渝，若不渝而来，国不可守矣。乃相继遣河中兵属奉天，又遣兵寻泾原以搀之。是春不雨，米斗千钱。夏四月丁丑，命御史大夫王毅充诸道税前使，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须入奏事。上问却孤之力遂入几何，须久之不对，上复问之，对曰：臣自河东来，所过见疏粟未种，农夫愁怨，臣以为陛下见臣必先问人之疾苦，乃责臣以盈利，臣是以未敢对也。上谢之，拜左司郎中。须宽之子也。辛卯，剑南节度使严武薨。武三镇剑南，后复练以穷奢侈。子州刺史张仪小不复议，召而杖杀之，然吐蕃畏之，不敢犯其境。母硕借其骄暴，吾不从，即死。母曰：吾今实免为官婢矣。五月癸丑，以右仆射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。畿内卖人，京兆尹第五旗请税百姓田，使母收其衣，曰：此古十一之法也。上从之。平卢节度使侯希义镇淄青，号油田，营塔寺，军州苦之。兵马使李怀玉得众心，希义忌之，因是解其军职。希义与乌宿于城外，军士闭门不纳，奉怀玉为帅。西义奔华州，上表戴罪，诏赦之，诏还京师。秋七月壬辰，以郑王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，以怀玉之留后，赐名郑己。使承德节度使李宝臣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、相卫节度使薛嵩、卢龙节度使李怀仙，收安史余党， 各拥劲卒数万，治兵完成，自属文武将吏，不公共赴，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郑己皆结为婚姻，互相表里，朝廷专事姑息，不能复制，虽名藩臣，羁縻而已。甲午，以上女升平公主假郭子仪之子爱，太子母沈氏吴兴人也，安禄山之县长安也，略送洛阳宫，上客洛阳见之，未及迎归长安，会使思明再现洛阳，遂失所在，上即位，遣使散求之，不获，己亥，寿州崇善寺拟广成，诈称太子母，暗宴，乃故少阳院乳母也，鞭杀之。九月庚寅朔，至百高座与资圣西明两寺，讲人王经，内出经二宝余，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，导以音乐鲁布，百官迎于光顺门外，从至寺。仆固怀恩又回纥吐蕃突遇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，令吐蕃大将上杰西赞摩马崇英等自北道取奉天，党项率人夫郑廷郝德等自东道取同州，突遇浑奴剌之众自西道取州治，回纥继吐蕃之后，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。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富入奏曰：“鲁皆骑兵，其来如飞，不可易也。”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、蒲华李光廷、宾宁白孝德、镇西马林、河南郝廷玉、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遏其冲要，上从之，诸道多不时出兵，李忠臣方与诸将击求，得诏即命致行，诸将及监军皆曰：“失行必择日。”忠臣怒曰：“父母有疾，岂可择日而后救也？”即日勒兵救道。怀恩中途欲报疾而归，丁酉死于鸣沙。大将张韶带领其众，别将徐黄玉杀之。范志成又杀黄玉而领其众。怀恩拒命三年，再引胡寇，为国大患，上犹未之隐，前后赤志未尝言其反，即闻其死，泯然曰：“怀恩不反，为左右所误耳。”吐蕃至滨州，白孝德应城自守，甲臣上命宰相及诸司长官于西明寺行香设宿传奏乐。是日，吐蕃十万众至奉天，京城震恐。朔方兵马使浑坚、讨击使白元光先戍奉天，卢使列营，兼率萧纪二百冲之，身先士卒，鲁众披靡，兼携鲁将一人跃马而还，从纪无众封敌者，城上士卒望之，勇气使振。以四，吐蕃进攻之， 鲁死伤甚重，数日敛众还营，枕夜引兵袭之，杀千余人。前后与鲁战200余合，斩首5000级。丙午，罢百高作奖，召郭子仪于河中，使屯泾阳。己酉，命李忠臣屯东魏桥，李光进屯云阳，马林、郝廷玉屯汴桥，李抱玉屯凤翔，内侍骆凤仙、将军李日月屯周至，桐华节度使周至光屯同州，夫方节度使杜勉屯方州，上自将6军屯苑中。庚戌，下至亲征。辛亥，于朝恩请所城中，扩市民司马，领城中男子皆易造，团结为兵，城门皆色二开一，市民大骇，于原凿斗而逃者甚众，力不能进。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，恐群臣议论不一，一旦百官入朝，力班久之，隔门不开。朝恩忽从禁军10余人操白刃而出，宣言吐蕃朔犯交击，车驾欲幸河中，何如？公卿皆错愕，不知所对。有刘己事者独出班抗声曰：“赤石反也，今屯军如云，不戮力汉寇，而俱欲挟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，非反而何？”朝恩惊举而退，是遂擒。自丙午至甲寅，大雨不止，故鲁不能进。吐蕃移兵攻礼泉，党项西掠白水，东侵蒲津。丁巳，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，所过焚庐舍，柔合驾殆尽。周至光引兵邀击，破之于邓城北，因逐北至夫州。至光素与杜勉不协，遂杀夫州刺史张林，坑免家属81人，焚方州庐舍3000余家。冬10月己未，复讲经于资圣寺。吐蕃退至滨州，欲回纥，复相与入寇。辛酉，至奉天，癸亥，党项焚同州官榭民居而去。丙寅，回纥吐蕃，合兵为泾阳。子仪命诸将严设守备而不战。即木，二鲁退屯北原。丁卯，复至城下。是时，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，以征长不相慕，分营而居。子仪知之，回纥在城西。子仪使牙将李光赞等往睡之，欲与之共击吐蕃。回纥不信，曰：“郭公故在此乎？汝待我耳，若果在此，可得见乎？”光赞还报。子仪曰：“今众寡不敌，难以力胜，昔与回纥契约甚厚，不若挺身往睡之，可不战而下也。”诸将请选铁骑500为卫从。子仪曰：“ 此士卒为害也。郭熙叩马谏曰：彼虎狼也，大人国之元帅，奈何以身为虏耳？子仪曰：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，王以至诚与之言，或幸而见从，则四海之福也，不然则身没而家全。以鞭击其首曰：去。遂与数骑开门而出，使人传呼曰：令公来。回纥大惊，其大帅河胡路都督要葛罗，可汗之弟也，执弓助使立于阵前。子仪免胄饰甲，投枪而进。回纥诸酋长相顾曰：是也。皆下马罗拜。子仪亦下马，前执要葛罗手，让之曰：汝回纥有大功于唐，唐之暴汝亦不薄，奈何复约深入吴地，亲逼基县，弃前功结怨仇，被恩德而助叛臣，何其愚也！且怀恩叛君弃母，与汝国何有？今吾挺身而来，听汝指我杀之，我之将士必至死与汝战矣。要葛罗曰：怀恩欺我，言天可汗已宴驾，令公亦捐管，中国无主，我是以敢与之来。今至天可汗在上都，令公复总兵于此，怀恩又为天所杀，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？子仪因说之曰：吐蕃无道，成我国有乱，不顾救生之亲，吞噬我边鄙，焚荡我积淀，其所掠之财不可生载，马牛杂畜长数百里，弥漫在野，此天以赐汝也。全师而计号，破敌以取富，为汝计，孰便于此？不可失也。要葛罗曰：吾为怀恩所误，复功成身，今请为公尽力，击吐蕃以谢过。然怀恩之子克敦兄弟也，愿舍之勿杀。子仪许之。回纥官者为两翼，稍前。子仪麾下亦进，子仪挥手却之，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。要葛罗使子仪先执酒为誓。子仪泪地曰：大唐天子万岁，回纥可汗亦万岁，两国将相亦万岁，有赴约者身陨阵前，家族灭绝。卑至要葛罗亦泪地曰：如令公事。于是诸酋长皆大喜曰：相以二巫师从军，巫言此行甚安稳，不与唐战，见一大人而还，今果然矣。子仪为之采三千匹，酋长分以赏巫，子仪竟与定约而还。吐蕃闻之，夜引兵遁去。回纥遣其酋长石野挪等六人入献天子。要葛罗率众追吐蕃，子仪使白元光率精骑与之拒。癸酉，战于灵台西垣，大破之，杀吐蕃万骑。 得所掠侍女4000人。丙子，又破之于荆州东。丁丑，仆固怀恩将张修藏等降。辛巳，赵霸亲征，京城解严。初，肃宗以陕西节度使郭英义领神策军，使内侍于朝恩兼其军。英义入为仆射，朝恩专将之，即上姓陕。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护，西号神策军，天子姓其营，即京师平。朝恩遂以军归晋中，自降之。然尚未得于北军耻，至是朝恩以神策军从上屯苑中，其势尽盛，分为左右厢，居北军之右矣。郭子仪以仆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怀恩骁将，恐逃入外夷，请招之。名臣怀恩之侄也，实在回纥营，上敕并旧将有功者皆赦其罪，令回纥送之。壬午，名臣以千余骑来降。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慕容修真以书谕党相帅郑廷、郝德等，皆意奉降降。甲申，周志光亦却献捷，再速归镇。志光负专杀之罪未至，赏既浅而悔之。已有回纥、葫芦都督等200余人入县，前后葬积增帛10万匹，府葬空竭，税百官俸以给之。